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如来受量品。我们上来所介绍的呢是法说，下边是譬说。法说是直说的，唯恐有人不太懂，所以呢在那个譬喻啊，譬喻又是譬法的。在寂门三周说法，法说一周，譬说一周，因缘说一周，这是如来说法的善巧方便，善根普利。顺便跟大家说一说啊，你们这个靠这个前缀，我们这个讲经前面基本上从这个炉香乍射到开经界一刻钟啊，不能快也不能慢。我们赵堂主呼这个钟声记子呼的是蛮好的，就是有点拘谨的，哈哈，拘谨啊，拘谨的，是有欠活泼。还有那我们随时随刻能够见到的跟大家说一说，都要学呢，活到老学到老。靠这个二庆，就这个引庆也有规矩，这个呼钟声记子呼了了，三推地中送过了以后，压一推地中，引庆呢要压引庆，对不对啊？这个压引庆要压个音声出来，怎么压法子？你们那个引庆就是哑巴的，不压。压呢跟敲不一样，敲这个一推二庆敲下去，这个锤子就起离开这个引庆了。压敲下去，这个锤子就不能够离开那个引擎，这音声就发不出来。啊，虽然发不出来，人家就能听得到，哦，这是压磬压字儿了，是吧？啊，你也不压，啊，就闷声不响的，这个不行啊。这也是个规矩啊。你就是压大磬也是一样，压大磬呢，它用那个磬把子压在那个磬边呢，搞得压下去，它就不起来了，啊，不起来，又有压的这个音声，清清楚楚的，啊，而且这个音声呢，它又不拖出来，这个就是压。你们这都不注意啊，你知道这教唱念的没有唱没教还没教，是不是啊？这个没教，哎呀，没教就不能怪了，这是一个啊。另外这个交接前锤，交接前锤啊，上来香赞唱过了啊，这个顶礼和尚顶礼过了，杀这个地中， 地中沙下来，怎么沙法的呢？沙下来，因为你这个地中啊，是不浇其他的浅水的，也不是浇引磬，也不浇鱼子，啊，还是自己相的这个。这个继续呼这个钟声记载，那个呢不能送啊，定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定就压了啊，懂不懂啊？这个规矩，凡是一个前腿交到另外一个前腿去，这就用呢，就是定，然后交，还是三交三接，还是一交一接，懂吧？啊，我们一堂主他就是，也不是忘记的，我们往常考的是就是满对的嘛，考就走了样了，对不对啊？啊，也走了样了，这是一个。我常常记得要讲，我就弄就忘记了。还有这个讲经下来，念佛回向，这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也不能念得那么慢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太慢了，这个是我们一堂主说的。那个气氛没有，像断了线儿一样，那也不是送往生，啊，你这个那么满多什么事情啊？念唱什么东西都要恰到好处，那还有像有气无力一样，那怎么念法的呢？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基本上这个调，有这么个调啊。你看那个拖得太慢了，你看昨天这两天这个送回向拖得太慢，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赵堂主夫呼这个钟声记载，呼是这么呼的，太拘谨了，有的那个字儿呢拉得太长，拉得太长，赵堂主，你给我起个枪，钟声从头穿三年前的就钟声啊，那多长的？钟声穿三千，这轻轻就压下的，嗓子呢，要卡这个音，阳光一光，这个弯的呢，怎么转都可以。你只要把它转过来，怎么转都可以啊。像我们这个一堂主那个转着弯的一转就蛮好的，这个后来这个 那个功勋其世界和平，利益这个利益利益啊，也要它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阴阳。功勋其世界和平，利益这样的利益利益报坛诺，这个坛子这个诺子呢，坛诺，这个字要咬这个字，要这么咬。三弯九转啊，然后呢，上下来，要合乎这个调。还有这个出丁立侯上一下来，那不是有一个沙一阵地中吗？沙一阵这个地中，这个地中的考法呢是不允许滚的啊，大殿上敲鱼子是不允许滚，大殿上敲鼓，敲这个灵鼓的鼓是不允许滚的，滚好的不允许的，一锤是一锤，从重至轻，从慢至快，要敲得轻，敲得一锤一锤清清楚楚的，就像我们禅堂里像敲钟板一样，它是有规矩的，就是敲钟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三世一切佛，这是敲十一锤呀，不是敲十一锤吗？三世一，这个三世一切佛，这个五锤就是一锤一锤一锤的敲，三世一切。发发发发发发，一共十一锤，那么这个呼过顶礼和尚以后，杀这一阵，怎么杀？他有个词儿，对不啦？凡是靠前头都有个词儿，不能说没这个词儿。靠肉人欲了之，这个肉人欲了之呢就是个词儿。靠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个词儿。那么这个地方靠怎么靠法的呢？就靠三世一切佛佛佛佛佛。三世一切佛佛佛，这个气锤，但是不能滚， 不要这个就是都工啊，一锤就是一锤。靠这个地中呢，也不能靠得太死了，靠太重太中阴阴生靠死了啊。靠这个法器一般都靠得七八分数，不能靠死了，靠死了也不好听啊。众生传三千，这个三千这么讲啊，三千是吧，他就有这个字就咬出来了，这压呢也压到一个地方啊，不能是一个内马上就压，那也不行啊，压有压的地方啊，啊，就是将要起枪了，断枪起枪的时候压的压的，特别是三千界内，这个签子底下不是听一个枪吗？啊，这个签子听这个枪呢，这个压的呢不能重，压的不能重，就意思上呢，反正我这个因为你断了枪了。啊，所以轻轻的压一压，啊，到你这个界内以后呢，那要正式就压，有就压了，那是一个断句，一个句子开开头，啊，把这些个小的，这些关门过节呢，都要给它做到恰到好处，它就如法，啊，就像举这个南无枪，啊，南无本尊枪，南无本尊枪。这个南无本尊想转弯就是转弯，转弯呢也要到了时候就转弯。南无这就这个调吧，这个调，这个顺便给大家说一说啊，我再接下这些接着讲经。现在讲这个譬说，譬说分两小科，一个是立譬，然后法合。立譬，良以质子譬，譬上文的长文，三是异物。分三科，远行譬，譬过去义务，远来譬，譬现在义务，复去譬，譬未来义务。现在是远行譬，譬过去义务，譬如两仪，智慧聪大，明亮方耀，善治重病，其人多诸子系，若十、二十乃至百数，亦有世远远之于果。那么这个这两个立这个譬喻呢，这个譬喻的总名称叫做良仪譬。良仪譬什么人呢？譬释迦牟尼佛，佛就是无上仪王，用世间的良仪来譬喻佛，以佛法三世义务。良医是治病的，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好了也永远就不发这个病，哎，这就是良医。要治不好，不但治不好还治坏了， 甚至于治是治好了，哦，又忽的又发了，那就不能算良医。譬如良医善治重病，这个譬喻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立的。譬如我释迦牟尼佛以敷衍观，那么既然是譬喻，譬什么呢？啊，佛是良医，是治病的。虽然说是医生是治病的，但是就佛法来讲呢，众生的病，统而言之就是生死大病。虽然众生都有这个病，但是不成感应，这个病不能治。佛虽然是大慈大悲，上面讲的以如来是，如来是就是大慈悲为是，普覆九界众生。众生都有病啊，虽然都有病，有的人有病他不求治，就是说这个感呢不具足，你感具足了，这个应呢就现前。所以佛以敷衍观众生的这个根，有能应之智。这个良医智慧聪大，明练方药。你看看我们这个世间的医生啊，智生给众生看病，要开方子，要给药，善治重病，底下讲这个给治病，治什么人的病呢？治病要有对象的啊，这叫是众生的根基，众生的基。七人多诸子系，若十二十乃至百数，众生有种种机，比如众生来自我所，众生怎么样来自我所呢？这是有能感之机，能感之机就叫做来自我所。上来讲这个长文，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三世成佛以来，三世异物，这个异物嘛有生性两异。这个譬喻当中并不是说我这个长文说什么，我这个譬喻当中呢完整的都给它譬喻出来，有简有料，有点有料。比如说长文当中他譬呢非生现生，非灭是灭，那么此中这个良医譬当中呢不譬非生是生，但譬非灭是灭，这叫做已有是缘，缘至他国。他讲的是这个良医，良医有十种，因为这是举这个譬喻啊，要拿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生来讲就不止十种的。你看我们每一个医院的像有多少医生啊，这一科那科什么科都有啊，现在的重症病都多了。他这个讲这个十种呢 是就这个治病的良效来讲的啊，有十种啊，这个十种，一种治病病增无损啊，这个病不看倒也罢，不找医生看倒也罢，越找医生看这个越病越来越重了。大家不要看这是譬喻啊，凡是譬喻，这是佛在世的时候用这个梁仪譬譬佛三世异物。那么你说这个我们都在讲佛法啊，这是这个《法华经》啊，是3000多年以前在灵山会上讲的。当时，讲这个三世异物，有当时的那个历史意义。那么今天这个佛法到了现在3000年以下来了，有没有现实意义呢？不在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啊，开权显示，开机显本，哦，这可是度了度无量众生，啊，那么这个《法华经》到了现在了，3000年以后了，如果从佛的法来讲，啊，有正法，有相法、末法，现在到了末法了，那么今天这个《法华经》有没有现实意义？就现在还用不用，还要不要，我们还适用不适用？佛讲这个十种医啊，第一种治病病增无损，那个医生是什么人呢？佛当然是比这个良医，无论在佛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佛法到了我们现在，凡是给人治病的那都成为医生，我们现在也好多人都是一直给人治病的，建道场哪一个道场都是给人治病的啊，我们这个禅宗道场也是给人治病的，不给人治病的吗？你说净土道场，净土道场不是给人治病的吗？弘法利生的人啊，除了自利以外还想利他的啊，还想说说法呀，教化教化众生啊，广度众生啊，这大有人在啊，是不是有人啊说是给人治病治病治病，这病不但没治好治坏了，有吧？现在也有说不定搞门次都有，这是一个治病，本来是呢可以把这个病治好了，不但没治好还增加了病了，甚至于呢治死了，治错了，还是药下错了，吃错了药了，把人吃死了，这个在法门当中是，这都是事实。如果说在世间法来讲，到医院里看病把人治死了也有人家这个病人不答应起诉告状，那个医生还吃官司呢，是吧？这种医生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譬喻外道，你看我佛在世的时候，佛没有出世的时候，印度有96种外道啊，那个96种外道都不是一个人呐，有外道60都有徒弟， 分庭抗礼，冲我道真，我的道比你都说我这个道好，都我这个道好啊。空见外道，这个外道呢，一个空见，一个是有见啊，96种外道，它的根儿就在这个两个见上边，一个是空，一个是有啊。既然是空了，这是什么都空了啊，不得因果了，恣意造业，任意造业，叫人自己造业，叫人造业，叫人起邪知邪见，断善根，法身既亡了，慧命亦死了，啊，这是一种人啊，不但是治病治不好，把人都治死了，这也是一种医生。所以这个弘法利生，弘法利生啊，是不容易的，啊，责任重大。啊，过去我们这个禅宗常讲的一个譬喻啊，啊，说错了一个字，读500世500世也护身，那他还不是有意的，啊，说错了一个字啊，说是不，大修行人。啊，落不落因果？实际上呢，这个不昧因果，啊，不是不落因果。大学怎么不落因果呢？啊，佛法就讲个因果嘛，啊，说错了一个字，那个听法的人呢，就读500世也护身。这是讲这个第一种邪见，这个空见呢也是邪见，有见也是邪见啊。第二呢是治病不增不损，啊，这是譬如有见苦恨外道，这个福在是福昧处世的时候，印度那个地方呢，你别看这个外道，这外道也本事蛮大的，你像我们中国呢，还不得这有本事，那么有那么大本事外道呢，你不要看不起他，嗯，印度那个外道还有神通啊，什么听和在耳，辨识为阳，梦摸日月，他伸一点手能够天上的太阳月亮他都摸得到，你去摸摸看，有这么大个力量啊，有见外道，有见外道以苦恨为本的，这个投胎复活，这都是外道的行，这个外道的苦恨啊。但是这种外有见外道呢，他不是那像这个空见外道，不无因果，任意造业，啊，他也行善法，啊，但是呢，他不得禅定，不能够断烦恼，啊，不能断烦恼，这叫做对于这个病来讲是不损，不增，不断善根故不增，这是第二种。啊，这个有10种医生。第三，治病损而不增，但差以缓发。啊，病是治好了。这个医生，我把这病给你治好了，什么病？还是头疼、伤风、感冒啊？这病多了。五脏六腑都有病，给你治好了，啊啊，治好了，哎，过了一段时间，哎，这病又发了， 这个譬喻什么？譬喻什么人？什么人呢？修定断戒外道，这个外道也修定呢，他得修这个世间禅定，他能够修成四禅天，他也能够成四空天，四禅天里有个无想天呢，那就是外道入的，外道修这个无想定，他这个寿命有500大劫呢，你不看他，你不跟他说外道啊？但是呢，他不能够断戒，不能断戒，不能断什么戒呢？不能够断三戒之内的见贺，不能断，所以他不能够了生死，不能够出三界，你看看那个外道，他也修禅定，升到四空天，从这四禅天定力的寿命尽了，他还要堕，这叫做差疑还发，更有话呢，还入生死，这是第三。第四种治病，能够把你这个病治好不发，虽然这个病治好了，这个病不再复发，但是所治的呢，这个病不骗，这是譬喻什么东西呢？譬喻二乘人，但治一两种有缘者，不能骗治一切。第五种，虽能兼骗而无巧术，用之苦痛，譬六度菩萨慈悲广智，难行苦恨，难行苦行，世乱互为错度，但这个地方呢，我们讲的这个《法华经》梁夷辟，这个第五，这讲这个六度菩萨，就这个教下讲，藏教的菩萨在三大无生期劫修六度万恨，就是这个，就这个，这个，他有个慈，他也讲慈悲慈悲广智，难行苦恨，三大无生期劫难行苦恨，互为错度。要是在实教上来讲呢，这个全教三藏教的菩萨呢是有教无人的，这个上面我们这个上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有教无人，我也一直在讲，这个有教无人这个文字在什么地方？上面在这个会议上有的这个道理，如果你要是不理解，你将来的这个你这个读经啊，将来你这个弘法的时候呢，就有困难了，就有困难。这个有教无人，什么叫做有教无人？教有这么个教，没有这个人，没得这个人哪有这个教呢？这个教就是对人讲的嘛，什么叫有教无人呢？他这个人呢，到了方等会上就转了，他不会就说是我这个三大我得修菩萨道的，到了方等会上就转了，就转入进入大乘。所以这个教理上呢，对于了解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实教，若全若实，若偏若中，它有种种善巧，互相融通，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就是讲的这个五种，六度菩萨，这叫错度，这个错度，它也治病的， 这个治病就苦了啊，这就苦了。三到五层季节啊，那就错度。第六呢，治病巧术，治无痛恼，但不能治必死之人。这是譬如通教菩萨提法巧度啊。通教治病呢，因为他的这个观法不一样啊。三藏教是用息空观，通教是用体空观啊。苦即是法身，烦恼即是菩提啊，业即是解脱。他都没有痛苦啊，他哪有痛苦呢啊。但不能治必死之人，譬如通教菩萨这个巧度，但治有反复的凡夫，不能够治败种二成。第七，虽能治难愈之病，不能一时治一切病。这是比这个别教的菩萨。第八，一时能治一切病，不能够令平复如本，譬如原教的实性。第九，骗治一切亦令平复如本，而不能过本。你说这个治病嘛，我给你治好了就罢了，又到了家了，哎，治好了啊，还要过本。怎么叫过本呢？治好了还要好啊。这个譬如什么呢？譬如原教的四十位，一是治一切病，平复又能够过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法身本有啊，现在令正其本。你不是法身本有吗？叫你正得法身，这个叫做复本，复本心源啊。如果说人要让他性德呢，性德武功啊，修德有功，性德才能够显啊。修德就是过本啊，初住以上都得名为过本啊，就是分过本。到了佛成佛呢，是究竟圆满过本。这本呢，就是什么叫本呢？就是我们这个本有的法身，人人本具，个个不无。过本，这个本加以修德，把你这个本有的这个法身呢，给它显现出来，这个叫做过本。这是第十种医生。这底下呢，前三种医，即大经中之旧医用乳药，后期病时刻意无巧术，但用无常苦空无能法，如用苦作寒药，有数远来还令妇孺。这个底下一种文呢，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啊。良医多诸子细，若是二十乃至于百数啊。这个子就是阴啊，有正阴，正阴就是十法界中的佛教之基，二十呢就是十界之中的佛及菩萨两界之基，乃至百数就是十法界护具十界，故为百也。百界 各有幸得三因，并有生善之意，故皆名子系。这个医生啊，有事儿啊，一有事远，远至于国，远至于国呢，就是此处的机系了，他国的机星了，就是远至于国。下边啊，诸子于后引他毒药，药发闷烂，婉转于地。底下是辟这个感应。诸子，这个被上文机应相关，见诸众生要与小法得不够重。佛在世的时候啊，不但是已经闻法的人，这闻法闻法是闻慧啊，一闻慧起思修二慧啊，这个思修二慧呢就是解啊，即闻法。不能说我一点不懂啊，就像我们现在讲法华经一样，我这个讲法华经听了半天的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不会的的啊。不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个样的，闻法都多多少少会有所了解，就是有所解悟，但是呢每个人有深有浅，纵令不见闻者亦蒙利益。比如说是生盲不见日论，亦借日论而得其作。佛既肥灭世灭，不为大地忧难。这是那佛非灭世灭呢，就是等这个医生啊，已有誓愿远至于国，非灭世灭。佛世灭了，不但是大地失去了光明啊，纵令曾借缘者通鹤未断。通鹤就是见思鹤啊，通鹤没有断，见逐渐逐渐的呢，这个道心就不弱了，这个三界又起了见思烦恼啊，三界见思毒药，故云引他毒药，不知出药，故云闷烂，轮转六道，故云婉转于地。世事其父欢来归家，诸子引毒，贺是本心，贺不识者，遥见其父，皆大欢喜。拜归问信，善难隐归，我等于此误服毒药，愿见救疗，更是受命。这个第二譬如实话，第一譬现行，第二譬说法。还来归家，先是良医已有誓愿远至于国，这是譬喻呢，众生的激进了。佛不出，佛一生灭度了，众生的善根就发起来了，啊，善根发起来了。譬如上边为世人说，我少出家得三菩提，非生而现生。贺是本心者，譬如谈住三界失去了先来所种的若顿若见 种种善根啊。和布施者呢，就是虽然贪著五欲，但是呢不是三乘善根的种子啊。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上啊，也有这种人呐、啊，虽然是他在五欲当中享受五欲的快乐啊，贪著这个五欲，哎，可是呢他这个善根种子不是。嗯，你说我们现在也有这种人呢、啊、我们就也看得很清楚啊，有财富啊，什么都现成的啊，享受这个五欲，吃的穿的用的啊，但是呢他也晓得那这个不好，这个不究竟啊，他这个善根种子呢还存在，哎，他也想做好事情，嗯，还要请人呢帮助他加持他，就是这种人。遥见其父者，譬如孵出的时候，众上亦见舍身。嗯，而为见死障所割，啊，这割呢，割这个五分化身，不得勤奋化身，故云遥也。这一段这个经文中看，嗯，诸子引毒，引什么毒呢？良矣，有诸子若十二十乃至于百数，那个诸子都有病啊。良医开的方子，有的人呢肯吃这个药，有的人不肯吃这个药，啊，肯吃病就好了，不肯吃那病还在，啊，良医晓得机缘没有到，有事情呢到其他国家，把这个方子留在这个地方，嗯，啊，不失心的，啊，不失心就是遥见其父，皆大欢喜啊。就是我们现在这福的这个末法世间当中啊，消福的人，嗯，啊，福虽然不在世了，福的法还在，福的法还在啊，嗯，啊，说现在大家呢，凡是消福的人都勤求佛道啊，勤求佛道就等于说拜跪问津，等于福回来了。说是我当于此误服毒药，愿见救了更似受命。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还来归家啊，还来归家是什么意思呢？为世人说我少出家呀，这不佛就回来了吗？释迦牟尼佛这出世事功去七业成不远，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这个叫做呢还来归家回来了啊，非生现生。嗯，失心的人譬如贪著三界啊，堕落的深了，把过去的所种的善根的种子呢亡失掉了啊。嗯，不失心的呢，比如说虽住五欲，不失三乘善根，那么当然呢这个不是指我们这个出家人啊，因为消佛的人不止出家人呢，出家在家一样消佛了啊。如果我们是出家人就贪住五欲，那是跟我们出家的身份是不相应的。那有好多在家人消佛的啊，他情愿以在家人身份消佛啊，享受世间的五欲，他不出家做和尚啊，但是呢他呢做好事，嗯，啊， 就是他这个善根不失。说遥见其父，辟夫除世，众上意见舍身。佛的舍身就是佛出世的那个应烈应身，就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老比丘像啊，三十二相也有八十种好，就那个应烈应身。看到他这个舍相，那是佛的舍身，应佛人就是舍身，有他看得到吗？众生的肉眼看得到啊，你这舍身呢、啊？啊，但是呢，你这个凡夫自己本身这个见识壑没有断，见识壑就是障碍，障碍什么东西呢？看不到佛的法身，啊，而为见识障个五分，这个五分就是五分法身，戒定慧邪多邪多这就五分法身，啊，不得侵犯法身，我们所那个侵犯呢，就侵犯了有佛的舍身，对不对啊？啊，因为你有见识烦恼，不能够见佛的法身，啊，见识烦恼断了，你见到自己的法身了，你就见到，同时也就见到佛的法身。故愿遥见啊，凡是见佛处世都有，哪个见佛不欢喜呢？啊，恭敬礼拜。见佛啊，啊，求佛大慈大悲啊，啊，拔众生苦难呐、啊，啊，这是必然的。下边呢，就是用这个法和的，复见子等苦恼如是，依住经方，秋毫药草。舌香美味皆系具足，捣筛和合与子令复。经方，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所说的顿法、剑法，一些大小正法啊，这个教典。一炷经方，药草譬如顿见一切诸法门，那个呢，无论是顿法也好，见法也好，都是出世的正法，所以称为名为好，秋好药草。这个好药草怎么好法的呢？舌香味都好啊，舌譬如大小乘戒啊，戒能够防身口之乐，这个事相彰显看得到的。那个小乘戒呢，都是属于事相戒啊，你发现小乘戒啊，底下250条戒，比丘尼300条戒都是小乘戒，事相都看得到。特别是身，注重于身口。大乘戒呢，就注重于心地戒。相譬于什么呢？相譬于势力、诸产、功德、病熏。啊，味譬如全食诸秽。能证空中理位，皆系具足者，不论顿教、渐教、大乘教、小乘教、偏教、圆教，啊，都有这个三学。什么叫三学呢？就是戒定慧三学啊，这个得有戒啊，大小乘戒防身口。势力诸禅呢，那就属于定，啊，能证中理、空理， 那就属于会，这戒定慧啊都有啊。继续记住导筛合合余子令父舍是法身体质异故，相是血透离臭异故，味是般若正觉异故，大小偏远一切法门皆系男子三德而为体啊，就是法身般若解脱。都以此为题啊。什么这个导筛合合？导譬如空三昧，筛譬如无相三昧，合合譬如无作三昧，空无相无作啊，大小偏远皆有此三种三昧。可见在这空无相无作这个通大通小的啊，一三昧都有戒定慧这个三学，一皆以三德为其体性，但有明昧之不同啊。又空观如导，假观如筛，中观如合合，这也蛮也还蛮恰当啊。三观都不能够离开戒定慧啊，皆不能够超出三德的体性。这个三德啊，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这个三德在称了佛呢，那就三德密藏，那是果果，菩提是果，涅槃是果果，这大涅槃就是三德密藏啊。你说我成了佛了，成了佛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三德密藏当中啊。那个三德密藏还是佛度有，成了佛的有的，不是的，我们也有啊，一切众生都有。我们有呢是在禅的啊，就是为烦恼之所盖覆在禅的。佛讲这个法就是三德密藏之法，戒定慧三学之法，讲这个法给顿根众生、见根众生啊，叫他们依法修行。依法修行就是吃药啊，你有病吗？你有病，我这有病，有药方还有药味啊，你不吃，不吃都病怎么好呢？佛法虽然好啊，但是你不能够一觉修行也不能了生死，也不能够断烦恼。而作试验，此大良药舌香美味，皆系具足，汝等可复速出苦恼，无复重患。这是劝诫啊，佛法就摆在我们面前啊。你说这个佛法在本本上也可以啊，我们这个禅宗道场呢是离语言道的，没得本本啊，没得本本，没得本本也是佛法呀啊，那还是真正的佛法啊，真正的佛法。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那就是佛法。但是法都是灵的，确确实实能够治病，这你不肯吃啊，这个药你不肯吃啊，这没得办法。你不能怪这个佛法不灵啊啊，怎么能说佛法不灵呢啊？底下七诸子中不识心者， 见此良药，舌相既俱好，即便复之，并进除欲。啊，上百既然者，良以有诸子系，若十二十乃至于百数，啊，这个呢，收十法界，十法界机，啊，那么十法界都有机，啊，而此中单独举这个不失心者，那个与这个失心者呢就有区别了。失心者呢迷了，没有觉悟；不失心者，不失什么心呢？就是过去所种的大乘、小乘、顿根、顿法、见法、偏法、圆法种的这个善根，哎，你这个善根现在成熟了，不失心，成熟了。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乃至于最后入涅槃，嗯。所度的一切众生，度及什么人呢？都是不失心的，啊，皆有不失三乘善根故。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之所以能够感佛出世，什么人能感佛出世啊？只有这个三乘善根，啊，这个三乘。啊，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三乘，啊，只要有这种三乘的善根，才能够感佛出世呢。佛不是无缘无故就能出世的，没有这个三乘善根，佛不出世的。啊，这讲感应，啊，见舌相好，即便复之。复乃得位，得位病才能够除，啊，这就是说因戒生定，因定法会，啊，这个戒定慧是三无漏学，因戒定慧能够断烦恼，断了烦恼以后，啊。那这个无漏学再不漏落于生死了，啊，能断三恶，啊，能够断见思尘沙无明，断这个三种烦恼。下边啊，于是心者，这个讲呢，如果说是佛要是出世，常住在世间，不灭度，不入涅槃，常住在这个东西有损呢，这个有损呢，此处怎么说的呢？于是心者，见其复来，随意欢喜，问信求所治病。然与其药而不肯服，所以折合呢？毒气神入，失本心故。于此豪舍相药而为不美。于是心者，就是上来嘛，那不失心的。还有那失心的啊，譬如往昔戒缘，这个缘戒的不深，这是一个戒缘戒的不深。嗯，还有呢，在过去生中呢，没有戒过缘的，啊，没有戒过这个善根因缘的，啊，他说不能够。 在佛出世的时候就得度。你比如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成佛道，啊，虽然度无量众生，但也好多人没度，没得度，还有好多人没度啊。为什么呢？这些人呢，就是过去没有结过缘，啊，一个呢是结缘不深的，啊，机缘还不成熟，所以不能得度。那么这些人不能得度，这个福在那个时候不能得度，什么时候才能得度呢？要把它呢，要到福灭度以后，灭度以后，这就牵涉到凡凡众、凡凡属、凡凡脱，福出世的时候没有结缘的，结缘浅的不能度。但是呢，没有结缘的给他结缘，结缘浅的给他结缘，加深结缘，啊，这个呢就转入到后世，就能得度了，啊，说是须知灭后方见成熟脱，啊，即是未来之机，所以如来所度叫三世异物，啊，你看这个佛度众生都不容易啊，啊，啊。都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还，还不好好学佛，也不好好用功，啊，毒气深入，不肯服药，就是因为毒气深入。譬如上面所说的贪著五欲，入于意想妄见妄中。虽然医生开的这个药方子，所有的这个药味啊，舌香味都好，他说不美啊，什么不美啊？就是不能够持戒，不能够细定，所以终究不能够得理味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譬如上面说的而起骄姿，而怀厌怠。复作此念，此子可免唯独所中心界颠倒，虽见哪喜求所救了，如是好药而不肯服，我今当设方便令服此药，既作誓言，汝等当知，我今衰老，此时已至，是好良药，今留在此，如可取复，物有不差。作是教以复至他国，前时还告汝父已死啊。这一段呢，这是譬喻方便非灭畅灭，复作此念，到这个时时一至，就是当入涅槃的，留好良药。这个好良药，释迦牟尼佛你看看都入涅槃了，啊，福虽然是入涅槃的，但是福的经教还留给我们到现在啊，啊，啊，啊！如果不是留给我们的话，我们现在想讲法华经到哪去讲啊？啊！佛法越来越衰弱，到了佛法教是到了末法，再末法末法的时候，人家说这个经啊。这个经怎么样？这是字，这是本有的，字儿没有了，那都白纸，我就没有了。佛法说什么这个样子？人家说是，不像喇叭经这么讲，叫说楞严经前去，啊，楞严经啊，开悟的楞严经，啊，对我们这个中国呢是大有裨益的。你这个楞严经传入到中国， 当时冷云金没到中国的印度人还保密呢，啊，不肯出来，嗯，啊，锁在柜子里头，啊，中国人有福报啊，啊，而大乘经典，那时候这个经法灭了，经去了，这怎么去法的呢？这经还在这，没这字儿了，字儿没有了。啊，到那个时候，你现在有个经把你看看，讲讲说说，到那个时候你找经找不到，那苦了，啊，喊天喊不应，我告诉你。所以现在呢，你看我们这个还是有福报的啊，末法时间啊，一切经典都有。你不要以为这个经嘛怎么会没有呢，到那时候就会没有了啊。留好良药，譬如留住一些大小乘经教，经教就是法门，度众生的法门，出生子的法门啊，复制他国，譬如此方的众生的激进的激进心就灭了啊，那地人灭嘛，此方灭了，他方还有劲呢，啊，他方现身。无上文曰：唯愿世尊待于他方遥见守护。前时啊，贺取涅槃中大圣普告为始，贺用神通，贺用舍利，贺用经教等为使人。那么现在此法号会上以什么为使呢？就是用四依菩萨与众生曰：夫以灭度，但留此经，我今宣弘，汝当一教奉行也。啊，后时就是伏灭度后，若无肆意传授经法，则众生岂能自知有佛已灭呢？故用肆意为前世也。那个肆意啊，有种种解释。天台家讲这个肆意呢，就是肆意大师。有人事义，有法事义，啊，法事义呢，就是一叫一义不一于，一了义不一了义，一智不一智，那个叫事义。人事义，天台家讲这个事义，事义大，事义人，啊，五品十信为初一，啊，十住为二一，啊。十行十回向为三一，十地等脚为四一，这个四一大事啊。前十就前这十啊，就前这个四一大事为十。第三，辟唱灭有意，是世事诸子闻父悲伤，心大忧恼，而作是念：说若父在者，慈悯我等，能见救父啊！今者舍我远丧他国，自为孤路，无父是孤，畅怀悲感，心碎醒悟，乃至此药舌香美味，即取复之，毒病也愈。这是呢，像这个唱灭有意。世师诸子啊，复远丧他国，远丧他国，前时来高啊。所以说诸子呢，他说：“哎呀，我的父亲死了，还不得死的，死在其他的国家，远丧他国，心大忧恼。而作是呢，他说父亲在嘛，都慈悯诸子啊，那父亲不在了， 我们这个珠子啊，谁来救护呢？啊，今者舍我远上他国。就像佛释迦牟尼佛啊，啊，现在释迦牟尼佛这个跟我们现在呢，就是远上他国。嗯，啊，这个他国地方多了，方便有余土，十方世界国度啊，都成为他国。此娑婆世界的基因了，诸位远上，自为古路无复世故。世故两个字呢，无父越世，无母越孤，就像小孩子也没得儿，没得父母，可怜不可怜呐？啊，畅怀悲感，啊，到这个时候呢，心碎醒悟。乃至此药舌香美物，继续复制毒病解愈。佛在世的时候，可以亲眼见到佛的舍身，如果说你断了烦恼的话，可以见到佛的法身，亲耳可以听到佛的金口宣扬的圣教，那就是药，能够吃这个药病就好了。那么佛灭度了，佛灭度了，现在佛法还在呀，佛法还在，如果现在你这个如果是觉悟了、醒悟了，还来得及啊。乃至此药舌香美味，继续复制。你一旦能够一觉修行，肯吃这个药，你这个病肯定能够治好。众生的小悟，有的人佛在世的时候觉悟了，闻法就能悟道；有的人呢，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够觉悟，佛灭度好了，这个佛法难闻呐，人生难得啊，觉悟了，觉悟了，就复要修行，复要修行，这就是因缘，以这个因缘能够感未来的应化。如一教云，其为度者，亦皆以作得度因缘。也有精进苦道，寄于道场，感见诸佛者，其父文子细意得差，寻遍来归闲时见之。此中几个道理，也有精进苦道，就是佛在灭度以后，佛灭度不会有500年呢，这个500年，第一个500年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第一个500年解脱坚固，第二个500年是禅定坚固，第三个500年是写说坚固，第四个500年是塔寺坚固，第五个500年是斗争坚固。如果是佛法要是说3000年的话，我们现在呢就是就是斗争坚固。在这个时候也有精进苦道，这个佛法讲个正法、相法、末法，正法的时候 佛的正法的时间，那正法也有相法，也有末法。佛法到了末法的时候，末法的时候也有相法，也有正法。就智者大师，那唐朝这个一千多年了，那个属于什么时候呢？如果按这个500年来说，那属于禅定坚固的年代，啊，禅定年代。佛虽然灭度了，佛灭度呢，能不能够见佛呢？能啊，啊，有很多人都能够见到，都见到佛了，啊，那人家善根因缘深厚，啊，精进苦道，啊，你像智者大师，啊，修法华三昧，啊，这大苏山，啊，诵法华经，啊，诵的这个。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送我这个药王菩萨本视频，一个头磕下去就入定了，进入法华三昧，得一玄陀罗尼，亲见灵山理会，言人未散呐，这个叫做呢，寻遍来归，先识见之。如果我们也能够有智者大师那么个本事，我们也能够见到。明天我回去磕头，一磕头，灵山就在面前了，就见佛了，是吧？所以说，寄于道场，感见。诸佛如天台大师勤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那个佛说法啊，佛的这个法真法身法身的境界啊，说是说法华经还在那儿说呢，这说华严经也在那儿说，说般若经也在那儿说啊，并没有间断啊。所以无师，所以天台教判这个无师八教呢，无师有通有别啊，要别那就有期限，要通都通前通后，就看你众生的根基，这叫做呢灵山一会，言人未散，就是复药并除了这个验证啊。所以说呢，佛三世异物虽然数数唱生，数数唱灭，实际上呢，佛的法身报身它是不生不灭的。法身啊，无始无终，报身有始无终，应身啊是有始有终啊。把那个两句话记到：水银河真金，能图诸舍相，功德合法身，处处应现化。那个应身没有法报二身，哪来的应身呢？啊，天上没有月亮，那个地下水里面会有月亮吗？没有的。所以晓得灭实在是不灭，生也是实在是不生的。那么为什么是要一下子生一下灭呢？一下是唱生一下唱灭呢？都是为了度众生的啊。所以这个佛的大慈大悲三世异物，过去的众生，现在的这众生，未来的众生，都在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的护护护念之下啊。我们将来要想了生死，要成佛道啊，也不能够离开诸佛的慈悲护护啊。说是我常说的，说是修净土都在仗佛力，我参禅的人就不仗佛力吗？ 修随便修哪一法门，你都要障佛力啊。所以说是鱼子义而鱼子长啊，鱼母义而鱼子长，蜂王起而蜂中水，这是必然的。下边诸善男子欲因何，颇有人能说此两矣，虚妄罪否？否也，世尊。这总结不虚啊。佛言：我亦如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如有他无生体界，为众生故，以方便地严当灭度，亦无有能如法说我虚妄过者。就是说，这是法和成佛以来无量劫和过去亦无辟，严当灭度是和未来亦无辟，现在可以知道的啊，不合，亦无能说虚妄和智子实意辟也。还想快一点，这个底下呢，是寄送，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戒言：我得自我得佛来说经诸劫数无量百千万亦在无生起，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入于佛道，而来无量界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槃。就是生是灭都是方便，而是不灭度，常住此说法。这句话就说得清楚吧，常住此说法呀，常住在什么地方？常在娑婆世界，常在灵鹫山，没有动过啊。我常住于此，就是这个地方啊。我常在灵鹫山的下面还有呢啊，常在灵鹫山呢啊。一住，因为这个灵鹫山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久远成佛以来所成就的那个佛的国度啊，不是像我们这个凡夫看着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三界以内这个世界，不如三界，见于三界，非是非虚，非如非欲啊。我常住于此，以诸神通力令颠倒众生随近而不见。佛就在你面前啊，我们前天上次说的，我们禅宗的禅宗的口头语啊，夜夜抱佛面，照照还供齐呀，那还不近吗？那再近没有了啊，随近而不见呢、一天抱着佛睡觉，你佛在什么地方呢？看不到啊。令颠倒众生随近而不见，就是我们现在因为颠倒啊。所见到的，见到的如同菩萨受记释迦牟尼佛受众，就是中间这个种种视线，众见我灭度，广供养舍利，现界怀恋慕而生可养心，众生既信服，智智亦柔软，一心欲见佛，不自惜生命。使我即众生俱出领鹫山，我是与众生常在此不灭，以方便力故，现有灭不灭。这说得更清楚了。这些个要紧的地方 都要记牢啊，这都是根据。嗯，施我聚众生，也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了，还有诸大菩萨，还会围绕啊，聚出灵鹫山。有缘则现，无缘则隐啊。我是与众生，我常在此不灭啊。释迦牟尼佛从久远劫来，你看久远劫来多少时间呢？五百千万亿无为大三藏的成佛以后，一直住在灵鹫山，啊，没有灭过。这个中间呢，处处是生，处处是灭，啊，乃至像梵文经中来自娑婆世界八千梵，多了不知多，不知不晓得多少遍。去出灵鹫山，出灵鹫山，这就是现行啊。你比如智者大师勤见灵山一会，这是现行啊。见着灵鹫山的一会大众俨然未散，这有人说我们这个虚云老和尚求生斗率的啊，斗率天弥勒菩萨在斗率内院里像啊，也是跟诸大菩萨、诸大过去的一些祖师大德的那些，他说我还有人都认得的，那都为点说法呢，对吧？我是与众生，与众生呢，这叫做生意生心二意啊，生心二意。这是送这个时候我这个给大家读一读吧。这如果有众生恭敬信要者，我复于彼中为说无上法，如等不闻此，但为我密度，我见诸众生莫在于苦恼，故不为现身，令其神可仰，因其心念目，来处为说法。这就是说唱灭有益，不灭就有损。如果这个如果就是除了我们娑婆世界灵山也是娑婆世界以外，成为如果方面有余土啊，十宝庄严土啊，他方一切世界，但有因缘，有三乘善根因缘，福德实现成道。我复于彼中为说无上法。你比如说二乘人了了分段生的，出了三界，到什么地方呢？到方便有余土。到了方便有余土，佛道方便有一土，那也叫个余果啊，为二乘人说法，叫他舍小取大，发菩萨心啊。你不说二乘人入涅槃，他入什么涅槃呢？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不令由人度得灭度。二乘人说的这个灭度呢，是度得灭度的治疗汉。我见诸众生莫在于苦恼，故不为现身，令其生可仰。这个可仰恋慕之心，就是感佛的因缘来出为说法。我看今天就向下文还我看看啊，我把这点给大家，我给他念念到这个地方，念到下边呢，念到如来这个分别功德品。 神通力如是，由我僧起解，常在灵鹫山。啊，说得更清楚了吧？啊，一遍一遍跟大家说呢，释迦牟尼佛，你要想去见佛，释迦牟尼佛就在灵鹫山。啊，怎么了？如果说灵鹫山在什么印度呢？就是印度，现在朝印度多得很。啊啊，你去看，藏在那个地方。嗯，啊，寄于竹柱处。啊，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时。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啊，这个三界是三娑婆世界啊，有成住坏空吗？啊，都结坏的时候，三大三灾，火灾、水灾、风灾，啊，一直坏到三产，啊，都烧光了。我此土难忍呐，这灵鹫山没烧，啊，天人常充满，园林诸汤阁，种种宝庄严，宝树多花果，众生所游乐，诸天祭天谷，常作众祭药，于曼陀罗花散布及大众。这个是呢，正诵本师不灭，常在灵鹫山。这个灵鹫山，是释迦牟尼佛本成佛道的时候，那个应化身所居的这个国度，啊，是这个国度，灵鹫山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灵鹫山，啊，这是应化身，啊。余处，余处呢，指本时应身。这个应身也不是说一个应身、两个应身啊，无量应身，遍十方界，遍十方界，啊，若见若会，啊，因为娑婆世界是会主，西方极乐世界是个净土，啊。有人说那个阿弥陀不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对吧？本既然在这个诸处记忆不已，但众生望见皆见，而佛头本无生灭啊，因为它是佛的依报，怎么会有生灭呢？不会有生灭的。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同居土，就是方便十宝济光土。啊，你说那个十宝土在什么地方？方便有余土在什么地方？常济光土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佛所证的安隐之法，这个安隐安者是不动啊，啊，就是常寂光净土。由于佛能够能证，这是自受用报土，天人常充满者呢？什么天人呐？啊？十地为天，三十顷为人，啊，不是我们一般天人呐、啊，六天呐、啊，什么舍利天呐、啊，啊，十地为天，三十顷为人，三十顷呢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三十顷，啊，那是以诸大菩萨为天人的，这个叫做呢，还是他受用报。啊，众生所游乐，所游乐呢就是方便有余度。啊，九种方便众生之所居处，啊， 天谷纪要即天花等，那就是十宝庄严土中的素地的圣庙五尘。你看看啊，就是此中啊讲这么一段啊，我今天给他们我把这个说一说啊，啊这倒蛮重要啊，就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了这一段啊，常在灵鹫山，寄于诸住处，这诸住处指啊，方便时报常寂光啊，自受用报，愚人所不知的，他受用报啊，就是天人常充满，十地为天，三世行为人啊，这叫做呢。他受用报主，这还不是自受用报啊，自受用报为福与福所能究竟啊，降福与还与所不知的啊。我说个譬喻吧，就是旧社会那个皇帝，这个皇帝也不过是个人呐、啊、皇帝皇宫里向的皇帝那皇帝住的地方，那他一个人的受用啊，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啊，你文武百官宰臣大将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是吧？那是自受用啊，说是皇帝升朝了，是文武百官都要是都是什么三呼万岁，那就是他受用，那才是他受用，是吧？那福地境界高了啊，十地为天，三世为人，那还是他受用报土啊。这是讲这个十宝庄严土，众生所游落，那就是方便有余土，九种方便人所住的地方。这个国土理想不是那么单调啊，啊，还有天谷纪要、天花等。那个呢指的什么呢？是十宝庄严土的素地法尘啊，那个圣庙的五尘。你看看佛法还是空的还是有的啊，佛法还是空还是有的。十宝庄严土从这个字眼上来看，就是真真实实的果报啊。若无好处谁肯早起呀、啊、没得好处我修什么东西啊，啊起三更受半夜的啊。十宝庄严土里向的素体圣庙五尘，说天谷天耀天华等种种，这个五尘就是舍生祥位处五尘，圣庙不是我们世间的这个圣庙五尘粗糙啊，你看看，这个福地这个常在灵鹫山，又在其余诸住处，是这个样子的。下边呢，我净土不毁，而众见少尽，犹不诸苦恼如是系充满。世诸罪众生以乐业云缘故，阿僧祇劫不闻三宝名。这个底下呢，这个段呢是解释不见之有。你说这个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我们怎么看不到呢？当然看不到啊！为什么呢？由于你罪恶太重了，啊。常寂光土、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这个三种净土啊，皆系不毁。毁的什么东西啊？毁的什么的？就毁的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 只要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啊，他受这个三灾大三灾，你就是说我破了个见思鹤，了一个分段生死，生到方便有余土去，这个方便有余土就是不毁的，这个要知道啊，要懂啊，不毁的，十宝庄严土更高不毁，那长劫光义土更加白檀的，是永远不后悔的。说毁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凡圣同居，会度啊，凡圣同居会度，有成住坏空，有生老病死，有生住异灭。我们昨天讲这个寿命，如来的寿量，寿量是法界啊，十法界都不能离开一个寿量。佛成了佛了，也说长寿呢，然后来下完这个到这个如来的这个分别功德品里也讲到呢，愿我将来做道场成佛的时候，也跟释迦牟尼佛说寿亦如是。这个说寿的这个功德无量无边。你不是说我这个什么修道啊，什么戒定慧文思修啊，四谛六度，那是佛法，说寿是最大的佛法，最高的佛法，最深的佛法啊！你要不相信释迦牟尼佛寿量别说了以后，你看看求得的功德，你就晓得了。学佛法可不容易啊，学佛法都不容易的寿量即是法界，一切法取死寿，是取不过啊。至于说那个永嘉大师有这么一句话啊，梦里明明有六曲，脚后空空无大千，你们怎么解释法的呢？什么叫做梦里明明有六曲啊？什么叫做脚后空空无大千呢？我是开了悟了啊，这大千世界都没有了，是不是都没有了？我看看呐，不懂的事太多了，不懂的事太多了。大千世界就是指的这个凡圣同居土这个世界，这个土世界呢是有成住坏空的啊。要知道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乃至于常寂光净土啊，只有凡圣同居度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三界二世无有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的啊。有成住坏空啊，这欲界坏了啊，舍戒则坏了三禅呢，四禅人都不坏的，大三灾是不坏三禅，不坏四禅的，火烧初禅，水淹二禅，风吹三禅，这四禅人是不坏的，所以那个说是火烧初禅，初禅人烧了，初禅人是那个一报国土烧了，三禅烧了。那个人跑哪去？人升到二禅去，到了二禅天，就是水淹二禅，二禅天没有，二禅天人怎么上头的三禅，风吹三禅，三禅天水都没有坏了，三禅天中呢升到四禅，升到三禅。世界成的时候，他们成的成三禅，成二禅，逐渐再下来。世界坏了，它众生不坏，不能众生都没有了，众生怎么会没有的呢？对不对啊？说地要 说这个世界坏，地又坏了，地又坏了，你这众生，你这个地又的罪没受得了，地又给你钱的搬到他方世界去，啊，就那地又坏了，你这人不能，地又众生的人不能坏呀，人都坏不了的，人怎么能坏得了呢？那是有因有果，它有连续性的。方便有一土是不坏的，不得成住坏空的。十宝庄严土是没得成住坏空的，常寂光净土更加没有常寂，更加是没有成住坏空的。这个也是我们学佛的人，这个是基本常识。佛，我们今天学佛了，哦，佛是什么个什么什么个人？哦，佛还有三身，啊。还有什么三德密藏涅槃啊，还有一报国土住在什么地方，那都要晓得的。将来我们要成佛呢，我们要成了佛以后，后来都成不到哪跑啊，啊，自己还路还摸不到还不行啊，啊。大致啊，都要有个印象。你这个梦里明明有六曲，这个就是说这个六曲，这指的这个六曲啊，地狱恶鬼畜生天人我修罗，指这个六曲，梦里明明是有的，这是幻化不实的啊。脚后空空无大天呢，就是没有这个六曲众生了，是吧？六曲没有了，然后就坏的，它是在这个成住坏空的范围之内的。那么你不说有不讲无大天，是不是方便有余土也没有了呢？是不是十宝庄严土也没有了呢？啊，这讲这十法界的因果啊，十法界无因十法，众生假名。一报果度，一报果度呢，包括四种果度，啊，包括这个四种果度，啊，凡生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常寂光土，方便十宝庄严土，四种果度。到这儿，好吧。诸有修功的，柔和智智的，色界见我善，在此而说法。何时为此众？说福受无量，久乃见佛者，为说佛难止。我智力如是，慧光照无量，寿命无数劫，是久修业所得。寿命无数劫，释迦牟尼佛的长寿啊。那是久修业所得啊。汝等有智者，勿欲此生矣，当断令永戒，夫愚实不虚。诸佛如来这个法啊都一样，久修业所得，正是显如来受量品所全的，全的就是全显的如来的受量，是要修得，不是要性得的啊。所以此中讲这个如来受量品，讲什么受量呢？亦不是讲法身受量，也不是讲应身受量，是讲的这个报身的受量啊，如来受量叫报身受量。如以善方便为之狂子故，实在而言此，无能说虚妄。方便啊，我亦为是父，救助苦患者，为凡夫颠倒，实在而言灭。宜常见我故，而生骄恣心， 放逸作五欲，堕于乐道中。我常执众上行道不行道，虽说应可斗，未说种种法。每字作是意，宜何令众生得入无上慧，速成就佛身呢？这个梁一辟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下边呢，这个是到这如来受量品，有证出，有辟出。没事嘛，大家可以熟悉熟悉啊，加深理解啊。到了下边呢，到了分别功德品，分别功德品就是说这个是说如来受量说的功德。上来讲经致辞，向下文长，后边来做。